错误的。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必须要和大家一起来科学正规的了解肾啊，包括从中医的角度、西医的角度，因为我知道邱主任这儿所长应该是打学中医这儿来的， 中西西嘛，中西结合。 但是呢，现在治疗方面也是讲究中西医结合哈，所以大家关于这个养肾、护肾、治疗肾病、中西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邱主任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爱你的身，更要关注你的肾。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到这第一条大家认识上的误区哈，经常是把中医上对于肾的认识和西医上对于肾的这个认识给它弄得很混乱。 对， 中医呢，我们是讲究人以肾为本。咱们就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说吧，也是您的这个专长哈。假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出了一点什么小问题的话，到底它对于全身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OK， 我想肾脏或者中医叫肾，那不管中西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我们中医讲肾是生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很重要是吧？先天之本嘛，跟人的生长发育有关系。那么中医肾跟骨骼也有关系，跟排尿当然肯定有关系了，是吧？等等，跟西医有它不一样。西医的肾脏主要一个是，它是泌尿器官，当然现在也认识到，它跟造血有关，它跟内分泌有关，它跟免疫调节有关，刚才跟电解质代谢有关，跟钙磷代谢有关，跟骨骼生长也有关系。 哎呦， 我想这慢慢的，殊途同归了。 嗯， 我想这个认识，我想首先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肾哈，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脏器，更多的人对它的理解觉得它跟我们这个排尿啊这个方面有关系。但是刚才听专家一介绍，内分泌方面的、骨骼方面的、免疫机制方面的哈，这些它都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方面，那就是更是联系紧密了。 对，当然主要的排尿这是大家肯定是主很重要的功能了，是吧？所以我想刚才那个白灵主持啊提出这个问题，是吧？肾出了问题对全身有什么影响？我想若从西医角度来讲，不同的肾脏病它的轻重反击不一样，对人的影响不一样。比如说有一种叫无正常血尿或者无正常蛋白尿，那么它基本没什么表现，是吧？对人体日常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有些就有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急性肾炎或者急性肾衰，那可以有生命危险的。反过来，有些慢性病发展到后期，进入尿毒症阶段，或者中末期尿毒症状，那么对人体影响就很大了，是吧？可以造成很大的健康问题。那么还有很常见的西医说的尿路感染，比如肾盂肾源，这那也会影响你啊，发烧，小便不舒服，疼，是吧？腰疼，是吧？还有一个呢，比如肾结石，如果出现梗阻了，它可以出现肾绞痛， 也疼得要命。 对呀，所以说我想轻重不一样。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当然了，有些重的可以出现血液代谢异常，出现水肿。很厉害的水肿，甚至出现心衰，我们中医叫水积淋心，是吧？出现的那也有很多轻的，比如说没症状，或者只是腰酸啊、耳鸣啊、肾虚吧。那有些严重的可出现了视力的影响，是吧？头发白了、牙齿松动了等等这些虚损的表现。当然，性功能的减退、不育不孕、月经失调跟它也有关系。 这都可能跟肾有关系啊？ 对啊。 哇，所以我中医特别理解那个中医讲究人以肾为本哈，尤其是先天之本。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像这个我们的脾胃可能受到后天啊一些饮食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先天之本的话，当我们在娘胎里边的时候该是什么样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 当然了，这有关系。我想对肾一本作为先天之本，我从小孩子来看，

哪些人群容易受到肾病的困扰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爱你的身，更要关注你的肾。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 好，健康加油站，健康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邱摩谈，和您说说关爱你的身，更要关注你的肾。哎呀，肾脏病高发，让人听了就觉得有点怕怕的哈。但是呢，其实更多的人，我们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几大因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是除了我们先天，可能是先天所谓不足嘛，肾为先天之本，先天的一些因素之外，更多的伤肾的行为都是后天来的。像那几大条，我们的一些这个寒冷哈，不管是食物啊还是外界的这种寒呢，可能都会伤到我们的肾。各类感染因素，包括病毒性的感冒，然后病毒的感染以及这个细菌的感染，它也都会伤到我们的肾。那还有就是一些以为自己补肾，随随便便往里面乱吃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千万不要乱补。从中医角度上来说，这个一定要量体裁衣，适合你的才是最对的最好的。这东西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啊，一定要找懂中医的中医给您来诊断一下哈。确定了，医生说这个可以用，到底怎么用啊，方式方法告诉您，我们再来用它。当然了，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肾脏本身就已经很健康了，真的没有必要给它添加负担。 没错 啊，还有我们特别要提醒的就是日常体检很重要，它是我们早期发现肾脏一些问题的一个报警信号啊。这个里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验的那个尿，您一定要留，特别的重要。因为我发现像您说的什么尿蛋白也好，还有那种肉眼看不到的血尿， 我们叫镜下血尿， 镜下血 潜血嘛， 哦，潜血啊，它都是需要这个化验才能够看得出来的哈。还有就是这个 B 超，您得做，血压一定要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压莫名其妙就高了，它其实可能也是肾脏的一个报警信号哈，一定要抓住这个报警信号。好，关于这个肾脏的疾病护肾的方法，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刚才我看已经有这个网友留言了哈，字儿太小我现在看不清楚，一会儿我凑近了看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这朋友他说了，他说肾的作用呢是排泄体内很多的垃圾和有毒物质的，所以想要肾脏健康就需要在摄入的食物方面多注意，伤肾的药能不吃就不吃，我觉得说挺对的哈。 对， 他想问问专家有没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药物是需要我们平时可能在服药的时候留意的呢？ 我想啊，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都有它相应的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 嗯，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是吧？咱们药品的说明书是法定的，所以我想你当来药的时候认真阅读说明书，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 看说明书， 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药已经提示你有肾损害的不良反应， 哦， 那么就要注意。所以当然医生肯定会告诉你，当然有时候医生很忙， 嗯， 你又没肾脏的疾病， 嗯， 或者没有早期肾损害的一些表现或者证据，可能医生不会强调， 他不会特别强调。 但是你自己回去要学会阅读这个说明书。 这时候我要举手了，我曾经特别听话的，我忘了当时是吃什么药，我看那说明书特别长，我说今天下午我就跟这说明书

腰肌等等 骨头的 有很多关系，是吧？我们经常说我腰疼找我看的，一查腰椎管突出、椎管狭窄，还是腰肌劳损 长骨科了 啊，骨科的，但中医是有关系的。 啊， 咱们的中医是有关系的。 好嘞，所以你看看哈，对，就是骨骼和肾脏之间也是相互有影响的。所以呢，有泡沫，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肾脏出问题了。那么肾病也不一定都一定会腰疼，所以出现泡沫，您害怕就去验个尿。那么出现了腰疼的情况呢？已经有这种信号了哈，就一定要去检查一下，不管是肾脏的问题、骨骼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起码可以发现疾病的原因吧。 对，哪儿疼，我跟你说，它都是报警信号，它都不对，不正常。 嗯， 网友提问：吃腰子到底能不能补肾？想要补肾，都可以吃点什么呢？ 我想中医啊，对食物的认识是吧，很朴素，取类比象是吧？简单说，吃什么补什么，这自古以来的一种认识。那么慢慢也在证实这些东西是吧，那么当然从西医角度来讲，或者从现代角度来讲，这个腰子不就是一个蛋白质脂肪还是吧，最主要是这些东西也不能补。咱们中医有很多特殊的认识，药食同源广义的，但是不同的腰子它的湿性不一样，比如说羊腰子、牛腰，这些都是热性的 哦， 是吧？比如说猪腰子，李时珍已经说过它是肝平咸的是吧，它偏性不多，是吧？李时珍建议在很多用药的时候，如果肾虚的时候，可以作为引经报使用，也就是说引经药带路的，是吧？就猪腰子认识。 哦，我第一次听说，都是腰子、牛腰子、羊腰子、猪腰子，它的从中医角度上，这个性凉、性温、性平，它居然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如果中医对这个动物它肉的性质认识 哦， 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羊肉、牛肉 是热的， 相当是热的，热性的。 腰子也一样，是吧？ 哦，明白了，这样记比较好记了。 比如说猪肉啊、鸡肉啊、鸭肉啊， 比较平一点， 比较平和一点， 嗯， 是吧？这个偏性不一样，所以说我想，怎么用选择腰子来补肾？ 嗯， 就要根据你是肾气虚、肾阳虚、肾阴虚，还是阴阳两虚，还是肾精不足来选择。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告诉医生。经常我们叫虚实夹杂， 嗯， 我既有肾虚，又加有湿热，又加有水湿，那这时候就要跟你能不能补， 嗯哼， 是吧？有些叫虚不受补， 对， 是吧？或者说你这时候湿了重，先气湿，先气血，再来补。所以我想这时候征求中医的意见很重要。 挺复杂的。 复杂，对，不那么简单。 所以啊，真的补肾绝对不是吃腰子那么简单，这腰子还是有选择性的。 没错，你是痛风病人，吃那么多腰子，尿酸高了怎么办？ 对啊，尿酸高、嘌呤高，你就痛风了。 反而伤肾了，痛风肾损害了。 哎呦，所以 是吧？ 那有没有安全点的？就是我们不考虑这个身体热性、凉性各种情况，都可以拿来补肾的吃的东西呢？ 我想任何饮食都可以吃，关键是平衡。吃一个腰子到差不到哪去， 嗯， 你别一个晚上都吃腰子， 哦， 过度追求， 偶尔吃一顿 问题不大， 我们所谓的动物内脏， 嗯， 问题不大， 人体可以自我调节。 我举手提问哈，都说什么是黑的入肾吗？所以很多人什么黑豆啊、黑芝麻什么的吃着。 首先这点要明确清楚，中医的肾虚不等于西医的肾脏病， 嗯， 所以说得了肾脏病去吃黑的是错误的。 哦，明白。就是这儿啊，我们经常就是说自个儿是不是肾虚，这个所谓的肾虚它不等于肾脏病。 没错，肾脏病可以从中医辨证，可以有肾虚的，但大部分都不是肾虚。 哦， 所以你得了肾炎，别是追求补肾， 嗯， 反过来讲，你是肾虚的，你怀不了孕，你阳痿了，你已经了，你白头发了，你月经失调了，哦，中医说是肾虚了，这时候不等于肾脏病。 哦， 不是肾炎，不是尿毒症。 对， 反过来说，你得了肾炎不见得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 哦，所以这儿就又把这个肾病和肾虚以及我们说需要治疗的疾病和不算疾病哈， 啊， 中医和西医的这个就是有效的给区分开来了。 不是，其实要有科学态度，要增加知识，你不能盲目啊。 嗯，那如果是患上肾病了，像您刚才说的，甭管是肾炎也好，还是肾脏可能长了肿瘤也好，都说肾脏病患者日常饮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甚至需要忌口的地方。 我想首先有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肾功能是怎么样的？ 嗯， 肾功能好，肾功能不好，它的饮食要求完全不一样。第二个，从中医角度来讲，要辨证施散，跟它症候不同，我们来选择不同的食物。 嗯，所以这个还得是问专业医生咨询。 没错。